那下面给出了事故的状态图，比如说诉讼活的活动状态最终要达到两个状态，那就要么成功提交，要么失败终止。